这就是我的生活态度。 拉萨的天堂， 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， 荡气回肠的历史巨著， 我的孩子就没有了。 刀光剑影的武侠经典， 想了这么多年的荣华，到了该偿还的时候了吧？ 环环相扣的悬疑佳作， 你什么意思？你不是告诉我说你太太是鬼吗？ 跌宕纠葛的都市伦理， 我不管什么时候你回头，我都在这里。但我希望你是带着真心来的，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点。 北京故事广播，光影留声， 闭上眼睛听书。 圣诞节的清晨，一起无头惨案打破了阿罗约小镇的僻静，一时激起千层浪，死亡的号角吹响，四起恐怖血腥的谋杀，四具呈现 T 字形的尸体，现场留下的 T 字标记，牵扯出原始而又狂热的复仇欲望。 T 字代表什么？是古代及宗教的象征，是复仇者杀人的标记，还是一场跨越美国全境的追凶战役即将打响？美国悬疑小说之王埃勒里·奎因经典代表作《埃及十字架之谜》，演播陈光，敬请收听。 上集当中，在法庭上突然传唤上来一个怪人，当验尸官向他发问的时候，他竟然告诉所有人，在那个夜晚他认出了那个跛腿的人。根据这描述，你认出是谁了吗？他犹豫了一下，然后说，认出来了。验尸官叹息着，喂，哈拉克特，我们有进展了。他的声调高兴而友好。这人是谁？你怎么知道是他呢？ 他是我的祭司。 祭司？ 人群中响起低语声。埃勒里听到他身后那个矮胖子说， 天哪，真是亵渎神明。 你的意思，他是你的助手？他是我的门徒，我的祭司，赫鲁斯的大祭司。 是。 斯泰普吞急忙说，他叫什么名字？ 维尔加·克罗萨克。 验尸官皱着眉说， 外国人的名字是亚美尼亚人？ 他质问这个棕色胡须的小个子。 除了埃及之外，没有其他国家。 哈拉克特静静地说。好了，斯台普吞瞪着眼睛说，那名字怎么拼？ 皮克的上校说，那些事情我们都搞清楚了，斯泰普吞先生，是 V E L J A K R O S A C， 我们是在这个男人的车厢里的一些文件上发现的。 这维尔加克罗萨克在哪儿？ 哈拉克特耸耸肩， 他离开了。 但埃勒里在那双凝视的小眼睛里看出惊恐之色一闪而过。 什么时候离开的？ 他又耸了耸肩。皮克特上校再次打破沉默。斯泰普敦先生，也许最好由我来说，以便加快审讯的进程。克罗萨克在被我们发现之前总是躲在幕后，他跟随哈拉克特已经好几年了，是个神秘兮兮的家伙。他担任某种业务经理和广告代理人的角色，让哈拉克特能在这儿胡说八道。哈拉克特是在西部什么地方碰上他的，两人最后一次在一起是平安夜，他们在霍利迪湾附近露营，那儿离威尔顿有好几英里。艾略里还记得沿途的某几个路标。克罗萨克大约十点左右外出，就是那个不知道叫什么的证人宣称最后看到他的终点，从时间上看完全吻合。 你们有没有发现有关克罗萨克的线索？ 上校看上去被激怒了。 还没有，他厉声说道，他就像是被地球吞掉了一样消失了，但我们会找到他的，他跑不掉的，我们已经把他和克林的相貌描述到处散发出去了。 哈拉克特，验尸官说，你曾经到过阿罗约吗？ 阿罗约？没有。 他们从来没有去过西弗吉尼亚北部那么远的地方。上校解释着，关于克罗萨克，你了解些什么？ 他是个虔诚的信徒。 哈拉克特谨慎地说， 他在祭坛边以崇敬的心情做礼拜，他参加库珀西，精神抖擞地听圣经，他是我们的骄傲和光荣。 啊，好了， 验尸官厌恶地说， 把他带走，齐警。 齐警咧嘴笑着站起来，抓住棕色大胡子细瘦细瘦的胳膊，把他从证人席上拖了下去。当那两个人在人群中消失之后，验尸官露出了恶心的表情，并且松了口气。埃勒里跟着叹了口气，他父亲说的对，就算他不夹着尾巴回纽约，至少也会满脸哀愁。从目前情况来看就是这样，整个过程如此疯狂错乱，整件事情如此不可理解，如此缺乏逻辑，已经成了一场闹剧。然而有一具尸体被残忍地斩首，然后钉在十字架上。被钉在十字架上，他悚然一惊，发出一声听得见的喘息。在十字架上被钉死，古埃及，他在什么地方碰到过这样怪诞的事情？审讯进行得很迅速，皮克特上校拿出许多物件，都是他在哈拉克特的马车上找到的，而哈拉克特说那些东西都属于克罗萨克，他们之间毫无关联，从本质上看没有什么价值，也无法作为查找那个男人背景或者身份可采用的线索。就像验尸官向陪审团指出的那样，找不到克罗萨克的照片，这桩事实表明，如果他们要对那个人实施逮捕，就会变得相当困难。让事情更为棘手的是，根本没有那个男人笔迹的有效样本。其他的证人陆续被传唤上来，一些小线索渐渐被众人知悉，没有发现可疑人员在平安夜监视过安德鲁范的屋子。汽车修理铺老板克罗克与交叉路口离开克罗萨克后，也没有发现有谁还看见过后者。范的屋子是唯一在交叉路口附近的住房，那天晚上没有人从旁边经过。从范钉在十字架上的尸体里发现的那些铁钉来自他自己的工具箱，他通常把工具箱放在厨房的餐具室里。已经明确的事实是，很久以前克林就从杂货铺老板伯恩海姆那儿买来了那些铁钉，其中一大部分用于建造一个堆放木柴的木棚。直到验尸官斯台普吞站起身，埃勒里才回过神来，意识到自己身处的环境。陪审团的先生们，验尸官说， 你们已经聆听整个审讯过程。埃勒里跳了起来，斯泰普吞停下来环顾四周，对被打断感到恼火。怎么了，奎因先生？你在妨碍审讯。稍等一分钟，斯泰普吞先生。埃勒里迅速地说，之后你再对陪审团继续陈述。我掌握的情况中有一个事实，在我看来与你们审讯有关。 是什么？ 地方检察官克鲁米特叫道，从座位上跳了起来。 一个新的事实？ 不是新的事实，检察官先生。埃勒里微笑着回答，一个古老的事实，比基督教还要古老。 喂， 验尸官斯台普吞叫道。观众伸长了脖子低声咕哝着什么，陪审团成员都从位置上站起来盯着这意外的证人。 你查明了什么，奎因先生？基督教与这个有什么关系？ 希望什么也没有。我希望。埃勒里推了推加比眼镜，对着验尸官说，这件可怕的罪行最有意义的特点，他严厉地说，如果允许这样说的话，在这次审讯中完全没有被提及。 听众朋友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侦探小说埃勒里奎因的代表作《埃及十字架之谜》，由晨光演播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我指的是凶手，不管他是谁，特意费尽心机在现场周围涂抹 T 这一字母，或者说是符号，交叉路口的 T 型，路标的 T 型，尸体的 T 型，受害者大门上用血涂鸦的 T 字，所有这些在报纸杂志上都得到了恰当的评论。 是的，是的， 地方检察官克鲁米特冷笑着打断， 哼，这些我们都知道，然而你的事实是什么？ 看这儿。埃勒里目光紧盯着他，克鲁米特脸红着坐了下来。我没能找出联系，我承认自己陷入了彻头彻尾的困惑中，但你们知道吗，那个符号 T 很可能跟字母完全没有关系。 你是什么意思啊，奎因先生？ 验尸官斯台普吞焦急地问。我的意思是，符号 T 有着宗教意义。 宗教意义？ 斯台普吞重复着。一个戴牧师领的肥胖老先生从密密麻麻的听众中站起来， 容我冒昧的进言， 他用尖锐的语气说， 来打断这位有学问的发言人，我是布道真理的牧师，可我从来没有听说这个符号 T 里包含着宗教意义。 有人叫道， 那就听他说说啊，牧师。 于是牧师脸红着坐了下来。埃勒里微笑着，容我反驳这位有学问的牧师，他的意义如下，在许多宗教标志里有一种呈 T 字形的十字架，叫做梯形十字架。牧师从座位上跳了起来。 是的，那不错，但它不是原本的基督十字架，先生，它是异教徒的标志。 埃勒里轻轻地一笑，正是如此，先生，在基督时代来临以前，人们使用的不就是希腊十字架吗？梯形十字架比人们熟悉的希腊十字架还早了几百年呢。有人认为它原本是阴茎的象征，但要点是这个。他停下来深吸了一口气，人们在压抑的寂静中等待着。随后他再度推了推加比眼镜，面向验尸官清清楚楚地说，梯形十字架不是他唯一的名字，他有时候被叫做……他停顿了一下，静静地做出结论，埃及十字架。这就是关于案子的全部，不同寻常， 难以置信，但到此为止就发展不下去了。埃勒里给威尔顿人民指出的那段神秘联系，与其说驱散，还不如说加深了迷雾。对他而言，他也不得其解，人们无法运用逻辑分析一个疯子的奇思怪想，他只能这样安慰自己。如果说这问题与他太难的话，那么当然对验尸官斯台普吞、地方检察官克鲁米特、皮克特上校、陪审团、阿罗约和威尔顿的居民，以及那许多在验尸日聚集到城里来的新闻记者来说，也是太难了。验尸官坚定地抵制诱惑，没有仓促武断地下那种明显但无证据支持的结论。陪审团对此疑惑地挠破了头，在验尸官的指点下做出死于未知的一个或者多人之手的裁决。新闻记者们四处徘徊了一两天，皮克特上校和地方检察官克鲁米特忙得团团转，但是毫无进展，就渐渐地松懈下来。最终案子在报刊上偃旗息鼓，寿终正寝。埃勒里泰然自若地耸耸肩回到了纽约，他对这问题盘算得越久，越倾向于相信最后的解释会很简单。他认为没有理由怀疑现有那些压倒性的暗示有错，他们固然是些状况证据，但含义明确。有一个名叫维尔加·克罗萨克的说英语的外国人，有点江湖骗子的风格，他为了自己某些不可告人的目的，暗中策划寻觅，并最终夺取了一位同样出生于外国的乡村校长的性命。杀人方法从犯罪学观点来看是有趣，却未必重要。这是一种可怕但可理解的被狂躁心理和怪奇心火扭曲的情绪表现，隐藏在背后的是虚假的错误，还是宗教的狂热，亦或是嗜血的复仇引起的卑劣污秽的故事，很可能永远不为人知。这个克罗萨克在可怕使命完成之后自然会消失不见，也许他正身处在波涛汹涌的大海，返回自己的国家。那个南普克林呢？毫无疑问，这位无辜的受害者被卷入其中，被那刽子手给干掉了，因为他目击了犯罪过程，或者是瞥见了凶手的面孔。对于克罗萨克来说，他很可能认为自己是被迫干掉克林，把克林当作在自己身后烧掉的一座桥梁。毕竟他是一个能够毫不畏惧地砍下人头，只为了用残破尸块来展示复仇标志的人。当自身安全可能会遭到意外危险时，他会毫不犹豫地杀死这个制造危险的人。埃勒里就这么回到了纽约，迎接奎因警官的敏锐的目光。 我不打算说，我早就告诉你了。 埃勒里回来的那个晚上，老人在晚饭桌上笑嘻嘻地说， 但是我要指出一个道德上的教训。 说吧。 埃勒里咕哝着啃下一块排骨。 这个道德上的教训是谋杀就是谋杀。我告诉你，这个小白痴在地球上任何地方犯下的罪行 99.9% 解释起来都非常的容易，没有什么需要异想天开的，你得明白。 警官脸上放光。 我不知道你在那被上帝遗忘的乡下指望最终可以搞出什么名堂，不过就连巡逻警察都能告诉你答案。 埃勒里放下叉子， 但逻辑别给我讲这种天书。 哼。警官鼻子哼了一声， 快去睡觉吧。 六个月过去了，在此期间埃勒里完全忘记了阿罗约的离奇谋杀案，因为还有很多其他事情要做。纽约不像宾夕法尼亚，绝对不是个相亲相爱的城市，杀人事件一抓一大把。 警官东奔西走，忙于调查，埃勒里跟随其后，把自己的特有能力贡献给激起他兴趣的案件。直到西弗吉尼亚的安德鲁范在十字架上被钉死六个月之后的六月份，阿罗约的谋杀案才重新闯回他头脑里。那个月22号星期三，一点火花炸开了。当时埃勒里和奎因警官正在吃早饭，忽然门铃响起，奎因家的小男仆朱娜走过去开门，发现有份给埃勒里的电报。真奇怪啊，埃勒里说着撕开了黄色信封。究竟是谁会在这么一大早给我发电报呢？ 谁发来的？ 老人满嘴面包咕哝着。是埃勒里打开电报，看一眼那打出的署名，亚德利。他惊奇地叫了起来，然后朝父亲咧咧嘴笑了。亚德利教授，你记得吧，爸爸，他是我上大学时的一位教授。 我当然记得，教古代史的是吧？他来纽约时跟我们一起待过一个周末，是个留着连鬓胡、长相丑陋的家伙，我记得他的模样。 最好的连鬓胡之一，人们如今可不再留那种胡子了。天哪，我已经有好几年没听到他的音讯了。他到底为什么？ 我倒是建议， 老人温和地说， 你先读电报，通常那是弄清一个人为什么给你写信的好办法。 下集当中，亚德利教授告诉奎因，在他那里也发生了一起离奇的谋杀案，而死亡现场和六个月之前的那起谋杀案如出一辙。 圣诞节的清晨，一起无头惨案打破了阿罗约小镇的僻静，一时激起千层浪，死亡的号角吹响，四起恐怖血腥的谋杀，四具呈现 T 字形的尸体，现场留下的 T 字标记，牵扯出原始而又狂热的复仇欲望。 T 字代表什么？是古代及宗教的象征？是复仇者杀人的标记？还是一场跨越美国全境的追凶战役即将打响？美国悬疑小说之王埃勒里·奎因经典代表作《埃及十字架之谜》，演播陈光，敬请收听。 对不起，赵团长，我不能够接受你的求婚。 这是你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告别，我怎么可以不到场呢？ 灯塔中伸手不见五指，巧遇心惊肉跳，一把拉住凯文的衣袖。 阿多昏昏沉沉的，耳边好像有人在说， 比云一死，日本人随时会来的。 他们的声音，我们的故事，期待您的倾听。北京故事广播常熟天地节目，让故事陪伴生活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以后